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叫做王新宇，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古琴的爱好者，请新宇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王新宇，来自中央广电总台，今天来到青年说也第一次啊。那其实我们今天最要啊，就是隆重介绍出的是我们的主要嘉宾， 对， 我们的廖老师。 是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介绍我们的主要的嘉宾啊，是来自丽音堂古琴艺术中心的创始人，也是青年的古琴演奏家廖天丽老师，请廖天丽老师，廖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古琴传承人廖天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982和大家一起畅谈古琴文化。 天丽老师呢，他是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民乐系的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古琴专业，而且是自幼就双亲，就是您的父亲母亲就已经受到这个古琴艺术的熏陶了，是吧？您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实际我最开始了解到古琴也是父母的影响吧，他们本身就是非常喜欢传统文化。我父亲他早期的时候有学画画美术这方面，然后也是因为就是家里也有人从事艺术，最后在小的时候到了小学的那个阶段吧，然后家里也是觉得女孩子嘛喜欢学一点文艺，当时倒是没有想说让我走专业这条路，只是说作为一个小朋友应该了解一下这些传统文化呀，或者说一些就当时会有一些音乐美术啊或者各方面的文艺的接触吧，然后以着这样一个心态去学的。学习的时候当时我也觉得就是蛮机缘巧合的，就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一个古琴世家、对，因为传到他是第四代，就是从他的祖父的那一辈，就是应该在清朝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他们家都是对几代单传，都是学古琴的，对，所以我当时见到了当时的那个启蒙老师，也是一个老先生，特别和蔼的一个老爷爷。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见到古琴以前都是在电视上，对，就很潇洒很漂亮的那种感觉，然后见到老爷爷弹还蛮稀奇的，然后而且就是我觉得我能坚持，后来就是说能走到专业的这个方向，也是很感谢这个启蒙老师，对，他一直是这种鼓励式教育，然后等到上了学以后，最后考到中央音乐学院，我觉得我特别有贵人缘，遇到的都是很好的老师，对，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师从了我们这个现在的中国琴会会长，也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赵家珍老师，对，他对我的栽培也是非常的大，我觉得都特别感谢这两位老师。 这是从认识到琴，到启蒙，到学习，到现在已经发展成这样，然后 从小到大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熏陶长大的。 对， 我想问一下，令尊父亲就是也是从事这个行业吗？还是 没有，他 是爱好。 对，他是个人爱好。 就是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会发现，很多的家长会愿意把自己的一些喜好，然后自己的一些可能没有做到的一些事情，就想要就是到我们自己到孩子身上去实现。对，就比如说我的父母他没有上过大学，他就特别想让我上大学然后觉得上了大学之后就出人头地了或者怎么样。 对， 然后刚才我们是简单的跟廖老师聊了一下，就是他小的时候怎么接触古琴的。那在我们这个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除了我们的古琴之外，中国的这些传统的乐器，传统的民族乐器吧，可以说是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种。那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是昨天做了一些功课，然后给大家今天就来先盘点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比较有名的一些乐器。那排名第一的，也就是不分这个先后啊， 排名不分先后， 我们就说其实旁就是平常我们能看到的，或者说能听到的最多的， 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乐器， 什么二胡啊， 对， 什么古筝啊， 琵琶， 对，琵琶，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是的， 民乐团里面那些还有好多， 对， 扬琴啊什么的， 那我们这个廖老师，您除了古琴以外，就是对于其他的这些民乐有民族乐器有没有哪些比较了解的一些东西？ 比较了解，可能因为大家问的多吧。第一，有的时候一出去说，哎，我是学古琴的，很多就是说 普通人就是大家吧，就是会问说，哎，是古筝吗？ 啊，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解答的多了吧，可能也有些经验 了解了。 对，其实首先来说，就是古筝也是我们传统乐器，它确实是，它是， 嗯嗯， 但是呢，从历史来说会稍微晚于古琴。 嗯， 古筝是始于秦朝。 嗯， 对，然后它也有一个名字叫琴筝，然后还有从演奏技巧方向，我可能会比较了解，就是说，古琴呢，它是我们的手指是拨弦的时候是双方向的， 嗯， 但古筝的话，它每根手指都是单方向的， 哦， 对，然后它的弦会看起来比古琴多， 是的， 对，它是有21根弦，然后上面有那个像小架子一样那个琴码， 嗯，对 对，然后它那个呢，就是因为弦多，但是呢，它的一根弦上的音并没有古琴多， 嗯， 对，它那一根弦上下只有一个音高，就是到半个音高会改变， 嗯嗯， 对，就是跨度， 嗯， 哎，它只有一个到半个这样的区间，所以就是说它那个所以会弦多一些， 哦， 对，但古琴不是，古琴它整个的它跨度好多个徽位会有好多个音， 嗯， 对， 那古筝呢，嗯，其实是因为它就是刚才廖老师也讲到了，因为琴弦多嘛， 对， 所以它的这个音域跨度可能会相对较广一些， 嗯， 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看到孩子们啊这个表演，就是学个什么艺术特长，学个古筝吧， 古筝 觉得很有气质，嗯，对对， 其实可以很直观的从这个盘上可以看到啊，我们一般古筝会把那个拨片， 对对，要戴那个指甲， 戴指甲， 缠的指 甲，那个戴帽的，但是古琴呢就是直接拿手弹， 直接用手弹的， 啊，所以一般好像都要留点指甲， 都是的， 我们要留指甲，要在这个右手， 嗯， 但就好在只有右手，而且我们只要4个手指， 啊， 因为在古琴里面我们有一个就是小指叫做禁指，不能弹琴的 啊，您说这个小指是不能弹琴， 对，小拇指，两个小拇指都不用弹琴， 哦哦，对， 对，这个叫做禁指，因为它的力度不够， 哦， 对， 就是我因为我之前有了解过吉他嘛， 嗯， 就吉他它是属于就是你这5个手指头的力度都要非常非常强的， 嗯， 对，然后你可以去摁不一样的这个和弦， 嗯， 然后才能够去弹， 包括我之前弹钢琴哈，也是这个小指， 弹钢琴就更不用说了， 对对， 小指我自小5岁的时候就被打， 嗯， 就是因为小指和无名指老 无力， 无力， 对，对，啊，都会有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古人就直接把小指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 好任性。 没有没有，因为指法已经够多了， 对， 对，就 是 4个手指， 4个指的指法已经够多了， 对对对， 嗯。 然后因为我们的弦会跨度大一些， 嗯， 不会像吉他的话应该是6根弦吧， 对， 对， 对， 然后它那个。它整个的那个茎也没有古琴那么长， 嗯， 对，所以用小指的话，因为我们的一弦还是比较粗的， 嗯， 对，它如果用小指肯定是按不动的。 对，那我们这弦主要什么材质呢？ 早期的话是丝弦， 嗯， 哎，古时候是用丝。对，这个我们有说伏羲制琴嘛，伐铜然后采丝做的弦，结的弦， 嗯， 但是现在因为改革以后也是为了就是说追求这个音量嘛， 嗯， 对，所以现在变成的是那种也是钢丝缠的 尼龙 对，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复原，就是说丝弦也有在做，对，然后还发展的那种就是结合型的，对，现在有这个冰弦，对，它既有就是说钢弦的音量，但是又有那个丝弦的古朴感。 哦， 就是我们之前会听到说，我就是哎，我小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听说就是弹古琴啊，就如果有人偷听或者打扰的话，这个琴就会断。 啊，那个 琴弦会断，对，琴弦会断，是有这么一说法吗？ 有这么个传说， 嗯， 我觉得可能跟有一个故事相关，嗯，是讲的这个谁呢？就是蔡邕的女儿， 嗯， 啊，蔡邕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汉代的一个大文学家， 嗯， 但是他的女儿叫什么？我一说就知道了，是蔡文姬。 哦， 对，文姬她实际她是后世的那个遭遇比较凄惨嘛，但是她小的时候是一个很有名的才女。 嗯， 他是当时是这样，就有一天他父亲蔡邕在室内弹琴， 嗯， 然后蔡文姬在外面听， 嗯， 啊，听到了他父亲就是拨了一根弦，嘣， 嗯， 断了， 嗯， 对，他在外面说这是二弦折了， 啊， 哦，啊，他父亲就很惊讶，就说怎么这么厉害，然后就。特意又挑了一根，然后结果他说嗯，这回是4弦，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从这个故事引申出来吧，所以 这个故事传说开始就偷听琴琴弦会断，这样 确实古琴的声音比较小， 嗯， 啊， 所以我们很难在一个音乐厅里面会听到古琴的演奏， 对对对对对， 一般都是相对近距离的演奏。 嗯嗯嗯， 就是如果说古琴的演奏它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听到的范围能有达到多广呢，就是现场弹奏的话、 嗯、现在的话其实音乐厅是可以 的、 啊、 就是有扩音设备都是没有问题的、嗯、然后正常的话可能像我们这个空间、嗯、然后其实就是说一直有这个追求，就是不要人太多、 嗯、 人太多的话其实不是说是听觉上听不听得见，是心里听不见了 哦、oh, ， 对，是心不静了、 就是、就不仅讲究的是这个弹奏的一些东西还讲究的内心的一些 对 一些内容， 对对对 对、oh, 不只是我们听到的声音 还有心里面的一些表达的， 所以我们发现听古琴的时候特别安静， 嗯， 如果人多的话你怎么能静得下来呢， 是 对 哦，这也是。那我们刚刚给大家讲了一些古琴，然后也讲到了古筝和古琴的一些区别。 对， 那除了古筝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乐器，比如说琵琶。 对， 琵琶的话，它其实就前段时间有网上一个特别火的视频，就是说，这个琵琶，中国的琵琶可以弹奏出任何的乐器，包括西洋乐器的声音， 就可以弹奏出任何弦乐的 弦乐的声音，是吧？ 什么什么吉他呀、 嗯， 包括什么我们的那三弦儿啊、 嗯， 都能弹出来，我觉得特别神奇。 嗯， 啊，确实它特别像，因为它抱着弹嘛， 对， 有这种横着弹的， 还有横着弹的、 嗯、那种横着弹的。 嗯， 对， 琵琶这个，我想说一下， 啊、 这个为什么？会说它西域的西方的音乐它都适合，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琵琶它是结合了当时的西域传进来的琵琶，它属于统称，就是说世界的音乐里面它属于一种柳特琴， 嗯， 这个类种类它叫柳特琴， 嗯 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去国外的话它都有类似的乐器， 嗯， 对，我前一阵子去土耳其，对，然后也看到当地人弹的那种类似的，就有点像我们新疆啊，说有什么土琵琶啊，冬不拉嘛，对对对，它都是差不多的。那中国的这个琵琶呢，首先我们原来也有，原来也有，但是它不叫这个名字。然后后期的话，也是从西域传进来了以后结合的。 嗯 嗯，从直径琵琶变和曲径琵琶这样结合了以后，然后再把像刚才说横抱改成竖抱，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原来是用拨子的， 嗯， 哎，用拨子像日本的那个三味线的那个感觉，用拨子的、啊，然后改成了用手指弹， 嗯 啊、这一点我要确实承认，就是我觉得是我个人认为，我觉得一直觉得就是民乐里面琵琶的指法是最难的， 嗯， 对，它那个上下翻飞的， 它这回就需要那个小指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看我有， 而且它特别灵活，那个确实是比我们那个要快，因为琵琶有一些曲子它 要 对大弦嘈嘈是有小弦切切，对它有这种要求，所以它整个速度都会要求很高。 对 对，然后但是说实话，就比方其实琵琶和二胡，还有一些就是现在所谓的民族音乐扬琴，对，说实话都是再往早在古代的时候，它都属于西域音乐，它是。外来的， 对， 它不属于我们华夏民族这种本土的音乐。 对 对， 那我们其实您要说华夏民族，或者说我们中原地带的民族音乐，可能编钟 会算是，对对对， 啊、 编钟，还有就是跟古琴比较，当时比较合的就是瑟，还有 琴瑟和鸣， 对，瑟箜篌， 嗯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较 吹的箫， 对，箫啊 笛子呀、笛箫这些， 嗯， 对，埙，对，这些都是本土是一直有的。 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琴瑟和鸣哈， 嗯， 这个瑟到底是什么东西？ 瑟其实。啊现在说实话，已经中间会有一段它是就是失传了，然后现在是按这个古书记载复原的，感觉上我个人感觉上有点像古筝的样子，对，但它音色上可能还是有些许的区别，对。 哎，最近看那个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叫《影》嘛， 嗯， 但它里面有一个琴瑟， 对对， 那琴还是我们现在古琴， 对对对， 但那个瑟的话，看上去确实有点像古筝， 对它，但它那个跟古筝不一样，它是双琴码的 啊， 它是两排， 两排， 对对对，双琴码的。 嗯，那这些就是古琴啊，就刚才包括提到的瑟， 嗯， 包括这个古筝，还有琵琶，还有扬琴。 嗯， 我觉得扬琴是一个，就是我从小就特别觉得特别稀奇的一个乐器，拿两个小锤儿，然后叮叮咚咚敲，然后就能敲出不一样的声音。 你觉得扬琴最像西洋乐的里面的 钢琴啊？ 对，钢琴，因为它也是在敲嘛。 嗯、 对对对，其实钢琴，你们翻开那个它的里面 琴盖， 琴盖以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 小 锤子在锤。对，而且就是早期其实钢琴的前身是那个羽管键琴嘛， 嗯， 它就是在很明显的就是一个羽管在拨那个琴弦。 嗯， 对，它就是你一敲，然后这边有一个羽毛管， 嗯， 就是鸽子羽毛管，巴拉。拨一下那个琴键、 嗯、 对，它后期改成了这种敲击键的，然后就是我们现在钢琴， 嗯，跟扬琴还是有异曲同工， 对，有一些，因为扬琴的话我看过他们就是每年有扬琴好像还有全世界的这个大会， 嗯， 然后有一些就是上中东啊，然后还有欧洲啊都有人在弹， 它传播也很广、嗯， 他就是，对，就是说实话好像就是人家那边的感觉、 哦、 对，是传到我们这边来的，对， 那 传到我 那古琴的话现在有类似于这样的交流的大会啊什么的吗？ 嗯，交流是有的，说实话我们现在每年都会可能在美国呀，在日本啊，在一些国外的地方去搞这些活动，然后也是有一些外国友人在谈、 嗯、 而且早期说实话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日本是有这个琴社的， 是的， 对，是有人在弹琴的，然后历史记载也是有人，但是就是当时唐朝的时候，这些东渡过去的， 嗯， 对，这样去传播文化的，然后但是在日本也有保留。 哎，我们发现最近几年古琴特别火、啊、 是的，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般都是从这个音乐书上看到的。 我其实我小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古琴， 嗯， 我是直到我上了大学，就某一年我们学校办了一个很大型的活动、然后请来了一个老师是弹古琴的、然后那个老师他是就边弹边唱古琴，因为就是这个就是弹唱嘛结合的一个东西、然后我才知道，我说哇，这个东西它叫古琴，然后才了解到这个东西。 在这之前我已经学了。 那你还是很有远见的。 所以我们交流还是少，是吧？你下次应该都就提前 有好玩的事可以多带着他。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很简单其实、 嗯、 但是入门简单，学起来 学精了 难 是吧、 当时手就破了，然后就很疼、大拇指哇，然后还有这个无名指，因为这边要 滑弦 、这边只是拨弦。 嗯，对，老师可以给我们讲讲，就近些年来这个古琴就是大家知道的越来越多了、而且也有很多人愿意去学这个东西了。 对对对， 您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嗯， 对，因为对于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真的是学的人太少了， 嗯， 以至于自己有一度很迷茫。 嗯嗯， 对，我觉得这个乐器很好听，自己很喜欢，但是每次给大家推广啊或者什么的时候，聊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没有认同感。 嗯， 对，但是现在这几年吧，我觉得从2008年开始吧，因为这个也是国家呀一些的这个推广，还有就是我第一次就觉得大型的这些晚会上开始，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 嗯、 对，用到了古琴演奏，对，那一次开始，我觉得后期陆陆续续的这些活动，这个古琴的文化符号它越来越这个 明显了 、对，然后但也是我觉得更早的时候，其实从2003年开始，因为古琴是2003年评为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嗯，从那儿以后开始慢慢的古琴走上了这种更越来越热吧，就按现在说越来 越 热的这种状态。但是由现在开始呢，我自己又觉得这个热度开始思考这件问题、就是它热度是首先它肯定是好事儿， 嗯， 但是这个热度催发了一些不太好的现象。 是的， 对，我们现在经常就是有的时候会聚在一起会聊到这个琴圈乱象。 对、 对，因为有一些可能外行的人看到了这个古琴的热，然后他联想到了一些比较商业的行为、对，可能说不好的炒作呀，然后尤其我们的琴现在这个就不可避免 非常贵。 对，就是非常贵 啊！ 对， 我当时买琴哈、就淘宝上有2000块钱、3000块钱的，但是琴社一般都是3万起价，特 特别对。哎，我在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老师笑笑不说话， 对，笑笑不说话。 但这个也不是说有一个合适的区间， 嗯， 就是他几万块钱实际是合理的，嗯，但是就很怕有一些其实贵的它往往有贵的道理， 嗯， 对的， 这个 是 可以 的， 这能听出来，嗯， 对。但是特别怕的就是那种便宜的琴 啊， 便宜的琴它有一些就是我们古琴是有工艺的要求的， 嗯， 刚才我会说就是说木头的要求，然后说漆它一定要是大漆， 嗯， 是要传统工艺的大漆，是一遍一遍涂上去的， 嗯 啊，然后它底下还有灰胎， 嗯 啊，要一层一层打磨的。这些工艺其实做一把琴，师傅做一把琴如果是按传统的这种工艺来说应该有一年左右， 哦， 嗯，但是现在这种为了加快嘛，就是为了降低这个，对，所以整个它可能因为我见到那种就像现在淘宝什么神器599的神器，嗯，对，那种的它就是木头用机器推了个大型，然后喷了一遍漆就可以做成漆了， 啊，我们知道那个漆是鹿角漆是吧， 啊，不，那是灰胎， 灰胎， 对， 啊，漆是大漆，就是 对对对，漆是大漆， 啊， 就是一种就是漆树， 嗯， 它是其实如果在生的时候是有毒的， 有的树枝什么， 对，有毒的，它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割那个橡胶， 啊， 它是一点割出来的， 哦， 它一晚上可能才 一点， 才一两几两的那种量，所以它就很珍贵。 所以制作一个古琴需要 它的工艺很复杂，成本 时间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其实我们刚才在上半个时段，然后简单的跟亮老师包括心语，然后简单的聊了一下我们古琴的一些小知识，嗯。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一会儿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会邀请亮老师给我们就是详细的介绍一下，比如说琴分为哪几个部分，它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做成的，有哪些结构。等等等等，更多的关于古琴的知识。那我们进一段音乐，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一会儿见。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 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在一小段音乐和片花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然后坐在我这边的呢是王新宇同志。 我是中央广电总台的王新宇。 那今天的天气呢跟昨天一样非常冷。今天呢是-2度到-13度，不过天气还好啊，晴间多云，因为昨天晚上刮了一晚上的风，所以今天天气的这个空 相比天气好和这个天气冷呢，我选择天气好 就是空气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对， 我刚才就是查了一下，说今天的空气就是现在的这个指数呢是27，已经达到优级了， 非常舒服了。 因为其实我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大概是到2点多的时候，我就还可以听到窗外呼呼的这个风声。 现在是 -8度。对。然后呢，今天的因为周六日嘛不限行，所以大家可以尽管的想着这个冬天啊出去玩玩，然后去闹闹。我们刚刚在上半时段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古琴和一些 传统 乐器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刚才说了，到下一个阶段将会邀请廖老师，就是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古琴它到底什么样的好，它有什么结构，怎么样的一些内容。那我们首先来请廖老师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就是说大概琴的这个价格，就是好一点的这个古琴的价格，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大概的等级，就是我如果推荐给学生，因为也会考虑到每个学生他能接受的能力嘛。然后如果说就是说练习琴的话，我可能会推荐就是5000往上，就1万5以里吧，这个价位。可能有的时候8000啊10000出头一点的这种，大家都还比较好 接受 的。对，这样的价格，因为再低的那它的工艺水平啊，这个倒没什么不能说，就是它再低的可能就是化学漆，就现在说是腰果漆，也是一种就是现在可以用的漆，但是说实话就没有大漆那么纯天然，而且工艺上就是不是那么的古朴嘛， 对，从这个角度，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板材木料， 嗯， 木料它可能因为我们古琴的话，就虽然你不要说真的弹一把古董吧，就没有能力说弹一把古董，但是也希望那个木头它是老的木头， 嗯， 对，因为这个其实说实话现在还是有的。 对， 对，所以就是说没有那么难寻， 嗯， 至少你说几十年的，好一点的几百年的，这是都能收得到的。 哎，我们这个古琴的木头主要是用什么？就是我记得有人说什么用房梁。 啊，对对对，房梁木，然后还有就是说阴沉的那种，可能是。也是就是构架结构什么柱子呀什么的，这个说起来可能稍微有点大家会觉得害怕呀什么的，因为还有一些就是用那个棺椁木，对，但我特意要说一下，不是说里面那个棺材的那个木，它是棺椁。 棺椁是一个 对 外面 对，以前是有钱人家那个墓是两层的， 两层 哦， 对，里面那层是会贴到对， 嗯， 然后外面那层是不会的，是很大的， 嗯， 对，你去这个什么十三陵啊什么看到那个大的那个实际都是椁， 嗯， 对，那一块木头就比较好。 但是有没有说就是您刚才提到就几十年几百年的这个木头，因为我们知道就我印象当中总感觉木头就是它时间久了可能会酥，那如果说就古琴的这个琴的木质的话，它会不会就是因为时间久了会酥掉？ 它首先会选择琴材，桐木啊或者杉木啊这些，它本身这个木料呢就会是稍微密度会松散一点，因为它要透阴嘛，但我们讲的这个桐木和那个杉木都是指面板，底下这块板一般用这个紫木，是一个比较坚硬的木材，它这个阴穿透了以后会折上来，折返上来，这个发声是这样走的，这个的话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然后经过年代的时间岁月的沉淀，对，然后它就已经成型。它如果这个期间啊有裂纹啊或者有疤呀，正常的，如果你想做一把好琴的话，我们是尽量不会选的。对。但是如果说是便宜呀，就是它稍微价格没有到那样的话，它就会这些可能就会避不开。对，所以大家选琴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吧。如果只是说简单想要了解一下，或者说自己的准备的这个。对，不太方便的话，就是可以先尝试一下，先拿那样的琴尝试一下。但是这样的琴，我建议就是说，一定要挑它，至少是制作工艺是没有问题的。它的琴的整个的琴弦的弧度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个琴的这个水平面这个坡度啊是没有问题的，不会伤手。对，不会练出毛病来，我们就说这样的问题。 但我们发现很多古的琴，就是古琴哈，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古琴，一般都是有一些裂纹的在琴面。 对，这个是很有魅力的。这个古琴它传说中是说500年出裂纹，但其实它只是一个泛指。对，因为这个就是古琴它上面是厚厚的一层灰胎嘛，灰胎上面是大漆，这个时间经过时间长，它温差呀，各方面的这种岁月的这种变化吧，它就会出现这种开裂，但实际不是里面的木头裂了，木头是完好的，它是上面那块漆漆出现了裂纹。我们很喜欢这样的琴，对，而且它那个名字也蛮好听的，对，如果宽一点的叫什么蛇腹段，然后还有长一点流水段，然后还有就是说什么细细的这种牛毛段，对，有不同的名字，然后还有一块一块冰裂段， 就是我们还会去追求这个段吗？ 对，因为也是从音色上来说，如果开裂是正常开裂的那种的，或者现在其实也有就是仿古的开裂做得好的，它是能够达到就是音色会更通透， 更好一些， 对对，而且就是从美观角度上也好看。 对， 这就是你看了解的就觉得这个琴开裂了是这个琴的魅力，但像我就不懂，我觉得这琴怎么坏了呀，就会有这样的 想法。但是有的时候坏和开裂一线之间 是吗？ 对，你也要看它裂的会不会起翘啊，或者说会滑到手，耽误到你的演奏。如果耽误演奏的话，你就要拿去再重新修一下，要把那个琴磨平，然后再打一层把它补上。对， 我知道有好多这个琴都是出土文物，然后它再附上弦之后还可以弹，而且声音非常好听。我们伏羲琴算是吗？就是 不，伏羲是一个款式， 就是在央院那个李祥廷老师 那把弹琴，对对对，那把就是古董。 古董， 那把是古董，对， 传下来的还是出土文物？ 这把应该是传下来的吧，它也是拍卖出来的。对对对， 据说就天价了。 对， 那就是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啊，就是一般好一点的，就是您眼中认为就是很好了的琴，大概的价格是在多少？ 很好，是这样，我刚才聊的区间是往下说的嘛，对，然后对是几千，对几千，然后到一万出头，然后现在其实正常的演奏琴的话至少得2万往上，2-3万往上，对，3万到10万以里，这个都不算，对， 都不算贵， 对，然后如果像我们专业的学生来说，应该可能会更好。 嗯， 对，就是说实话，我还是学的早有好处的，对，还没有，对对对对对，对，说实话那会儿还好，就是还是能接受的状态吧。现在确实，因为它涉及到古董的这个价值，然后而且就是因为古琴有一个也算好处吧，也是这个涨价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古琴它不会像其他乐器有一个消耗期，对，像我们知道古筝啊，然后什么扬琴啊，像我原来同学学的话，大概使用年限也就几年，它再好的琴，它几年以后它的音色就会走下坡路了。但古琴不是，古琴如果越好的琴你好好的弹，精心的养护，它能弹很久。就像刚才说到这个古董琴，啊，唐琴啊，这些宋琴啊，都是当时官方制作的，就是皇帝的琴，对，都是帝王家做的琴，那很精工细琢的，所以它这个能用很久。 把它翻过来发现后面有好多章， 对，好多章，这实际是什么呢？是他好几代的主人，对，有些题字啊什么的都喜欢在上面留块 盖章， 对， 康熙嘛，康熙嘛，对对，然后就古代我就一直我们特别我自己有一个心愿，就特别想要一把比较奢侈的琴，就是古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金会玉枕，这个有没有听说过？啊，我们这个琴上它这个部位就是上面那个白点儿叫做徽位，那个的话正常是用这种蚌壳啊这种贝类的，对，是做出来是白色的，但是古时候这个皇帝嘛，奢侈的这种，对，是用金子。 金 片贴在上面， 玉枕是后面的， 对，底下那个琴枕就是调琴的那个枕，啊，那个旋转的那个东西它是琴枕，那个是用玉做的，然后还有底下的雁足，对，现在的话只谈到了就是说有玉足的，有金灰的，然后还有一个没满足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灰胎，灰胎的话我们讲一个就比较高级的玩法的，就是八宝灰胎。对，因为我们现在普通聊，刚才有聊到说那个鹿角霜嘛，对，古琴正常的现在也是大部分做的琴是鹿角霜，然后加这个瓦灰胎，这样的就是普通的研磨在一起的，然后涂在上面的，但是我就是古代有记载嘛，说这个最好的这种是八宝灰胎，这个八宝 是什么呢？ 对，说八宝粥不是这个，对，八宝是当时它也是一个泛称吧，就是说把所有的就好的矿物质的这些东西，但是就比方说什么青金石啊、玛瑙啊、珍珠啊，这些东西 就什么好嘛，什么 磨在里面，对，它整个琴子是那种亮晶晶，而且声音会比较金石感比较强 啊，就是说把这些闪闪亮的这些宝贝 对， 不灵不灵的往上， 全都磨成粉，然后再给它制作成这样的一个小片片。 面膜我都不是。 对，所以就是学了琴以后，你发现就是说，人家女孩都喜欢什么买包啊、买鞋啊、买什么买珠宝啊。对，我们就梦想就是买把好琴。 但是您这一把琴比他们那包贵多了，我觉得 还能往下传，主 要对，而且它 这个挺好， 收藏价值很高。 对， 这也是古琴的，我觉得魅力的一部分吧。 对，而且其实。这几年因为也是拍卖行，我又稍微有些了解，前两天的话嘉德好像也在拍这个古琴，据了解好像没有很贵 啊， 就是几百万的这个价格，就没有像之前说拍一把 琴， 对古董琴，唐宋的，但他可能说没有到那么高级，就是说帝王的这种琴，他可能是民间的或者一些琴人的琴有传下来的，也还是不错的。对， 就是这个级别，就是几百万的这个价格， 这已经属于收藏级的了。 对，收藏级，它是宋代的，好像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宋代的，好像是再早的话，前一阵子是出了一把宋徽宗藏的琴，对，好像也没有超千万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哎，其实听到这样的消息呢，我这内心，因为我学过琴，我知道一点，我觉得。他拍的太贵呢，我觉得对之后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好处。因为越贵，我们越难以接受。 你想啊，就 是的， 就这么贵的琴，那 我弹不起呀， 都能买得起， 学也学不起，弹也弹不起，琴都买不了，我还学什么呀？ 但是又因为它贵，我觉得 它更有价值， 有发展，它可以传下去。 对对对， 哎，我们知道了，有一个琴卖得这么贵，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去会想去了解它，然后传播它，所以其实是一个挺挣扎的一个状态。 对，它就是有双重身份在。 对，就像我们很多就是之前什么普洱茶呀，包括就可能有一定的炒作的嫌疑。因为越来越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被富贵化了，对。 但现在我觉得又开始 又回 来 了，又回来 了，对对对，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段。 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对对对， 就是你先要让大家知道它有多好、多贵、多么金贵，这个东西有多珍贵的这个东西，然后再告诉大家，哎，其实它就是也很就是贴近大家的生活，我就是一个趋势了。那我们刚才也听廖老师简单聊了一下，也不简单了，其实也很详细了，聊了一下这个琴的琴期呀、琴的价格。那我其实是想用我们的镜头给在我们现场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这个琴究竟它长什么样子，也请廖老师和心语移步到我们的嘉宾表演区。 我们等了好久了。 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琴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可以把我这个镜头拿走，就我右边这个。对，你出，对对对对对，你可以先出去之后再拿嘛，你这样不是 不好拿。 对，这样不好拿。然后我们可以把镜头给到我们的嘉宾表演区。其实之前也已经就是给他，哎，听到了吗？听到琴声了吗？已经听到琴声了。其实，对，小心线，小心线， 放慢。 对，已经可以看到了。嗯，可以可以。 是这边的，对， 那边 。 对对对对对，是的。 能看到。对。我今天带来这把琴，首先刚才先有提到这个伏羲琴，但实际伏羲是一种款式。那我今天带来这把叫做仲尼式。 仲尼式。 对，仲尼就是孔子嘛。这把琴就是相传孔子弹的琴，就是这样的 款式。它看上去比较瘦一些。 对，瘦长的这种的，所以好多现在女士也比较喜欢，女生比较喜欢。对，然后估计我觉得比较适合你这样高高瘦瘦的男生 啊。 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古琴的制式的话，会有一些区别，就是有一个词，就是说唐元宋扁。唐琴的款式会宽厚一些，但是像我这把琴就是宋款的，对，它整个这个腹腔会扁一些，对，然后窄窄的、长长的，这样的会感觉就是有点感觉，宋代的这个字啊什么的也会有一些这种风格在里面，对对对，所以它整个是唐元宋扁这样的规格。然后除了像刚才提到的伏羲呀、仲尼呀、还有好多好玩的款式，对，也是跟历史名人有关的，什么师旷式啊，然后什么郑和式啊，都是这样的，他们当时的人弹， 我们是根据当时他们的琴的样式然后来定的名字吗？ 对，就是古琴实际上有好多种，应该是上百种的这种款式，然后也有一些是象形的。因为有一个比较我比较个人喜欢的就是蕉叶式。 蕉叶式， 对，芭蕉叶子的感觉。它也分大小的，也有小 的, 有小的 它那个的话就是制作工艺难在它那个叶边儿，因为古琴我们这个做这种平平直直的就好了，直角就可以了。它那个就是要波浪形的那种的，那个像模仿叶子的那个感觉。对对对。 那这种几种形制的话，在音色上会不会有区别？ 音色上没，其实音色更多的话是木材的问题。对，但是我个人感觉的话，就是如果像伏羲啊这样的琴，它琴体会比较宽一些，然后它整个共鸣它会比较浑厚，感觉那个声音会比这个仲尼啊这样的声音会浑厚会大， 对， 它共鸣大，然后像伏羲的话，像仲尼的话，它这个音色就会比较清亮一些， 对， 这是我个人感受，对。 我们已经就是好想听啊， 对对对， 好 想听，很想听听， 好好好， 那我们请廖老师来现场给大家演奏一下， 好的，对，哎呀，会不会倒啊？ 不会倒， 不 会倒， 动作大之类的， 你可以镜头往下掰一掰 ，OK。 对，可以放到琴上，可以看到的， 监控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的， 好， 那 okay, 挪一下 ，OK， 可以。 好，那我先给大家弹一首这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吧，也是不同于我们平时听到这个古琴的曲风的，稍微会欢快一些，这个《九狂》。 好，讲一个人喝了酒以后 喝醉了 癫狂的状态、 嗯、 对，好。 我们两个已经沉浸到这个琴里面去了， 有没有醉的感觉？ 对，就觉得就是那种这个怎么说，就是喝就像喝醉了酒的那种潇洒， 嗯， 那种 快意， 对，那种放荡不羁的那种感觉。 我刚才看我这谱子哈，就那个在上面写了是1425年出版的这个《神奇秘谱》， 嗯， 1425年出版的，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是很久很久之前的。 对 对，这感觉这个曲子很熟悉，好像在哪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调好像是在哪里听过。 嗯， 廖老师可以给我们讲讲吗？这个曲子是不是在 酒狂？其实刚才 新宇 对新宇提到的这个《神奇秘谱》，它记载的你说1425年觉得很早，其实《神奇秘谱》只是把这个曲子整理，这个谱子有流传更早。他讲的实际这首曲子的作者也是有名字的，是当时的那个竹林七贤阮籍。 哦，阮籍， 对，是阮籍做的。 嗯， 他当时就是因为不满意这个，对当时的这个统治阶级吧，对，然后每天就是以借酒消愁的这种状态。他们其实当时竹林七贤都有些这种不满意当时的这些政，他得不到这种政治抱负的理想嘛， 嗯， 所以就是避在竹林里面，然后每天喝酒弹琴啊，就是寄情于山水吧， 嗯， 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像阮籍啊、嵇康有一些这些人嘛，然后阮籍就是我觉得他的思想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我还蛮喜欢的这种，因为他自己实际上是也是一个贵族家庭， 嗯， 他有的时候会没办法会接触到这种司马氏的这些关系， 嗯， 对。然后就是说他有一次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司马氏想跟他们家联姻， 嗯， 对，然后他就为了避这个事儿 喝酒大醉了那个 好 几 天， 对，就是你只要一来我就喝多了，就你就 没法 跟你聊天，对，我们没法聊天，所以就这样的状态下，然后这首曲子也是就是他写的， 嗯， 对，他以一种这样的心情，实际也不是说就是我们随便喝酒的这种状态，他实际也是一种无奈， 哦， 对，这样的感觉。然后这个曲子里面它很不同，也是后来是打谱老先生打谱把它定为了这个三拍子的。在我们古琴的音乐里面，就是古谱的话，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没有三拍子，因为古琴讲这种古乐，中国音乐讲这种中正平和的这种律动感，它是很稳的，但是三拍子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二三，一二三，这种有点像西方的这个圆舞曲的感觉，对，所以我们当时把它定为三拍子，就正好符合了这种喝了酒以后它不太稳，对，这样左一脚右一脚这样的状态。 但其实可以听出来前面还是有一些控制的，所以它不是单纯喝酒之后然后就像耍酒疯一样， 对对对对对，现在理解很深刻，对对， 还是有一点懂的， 有学过的， 对。那廖老师可不可以就是再给我们简单就是弹一个可能比较简短一点的？ 你刚才说这三拍子的，那我们平常听到的更多是相对中 稳一些的，对，好，这个我可以呢做个对比，本来想准备了个更长的，那这样现在我没有，因为对比一个比较明显的吧，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曲子聊到了它比神奇秘谱更早嘛，它是这种魏晋时期的曲子，然后我之前其实给学生们讲课会聊到，就是说古琴的工艺制作工艺也是随着时间随着年代它越来越精进的，早期最开始最早最早先秦时期那个琴，它不是像现在七弦，那个时候可能九弦啊五弦啊这样的，或者十几根弦，它是统称，就是一种像类琴似的乐器，对，然后它到了这个大概说是周朝吧，周朝或者一直到秦汉那个时期，古琴的制式就很明确了，对，然后呢后期就是说比方像到了唐宋再开始往后延的时候，就是每一代的这个制琴工艺都会很精进，那早期呢就是古琴它声音呢只能就是说没有那么长的余音，因为它腹腔的那个密合度可能达不到，而且它选材呀这些的也没办法做到那么精细，所以那个时候古琴的音色它整个的会有一种偏向，就是说声多韵少，像刚才弹这个也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这种跳动感的，对，然后像同时期的曲子比较有名的那个广陵散啊什么的，也是它都是这种很快节奏很快，但是音很短促的这种感觉的， 那我们要不要先进一段音乐和广告，我们因为时间关系还剩两分多钟了，我们就先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回来再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欣赏我们的曲子古琴，那一会儿见。 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找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越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用心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找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

好的，在一小段的这个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薇。那其实刚才已说了这个上半时段啊，说我们要听天丽老师给我们弹的琴，但是呢聊了两句之后发现哎，时间不太够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把我们的视线转回到我们的嘉宾表演区，请天丽老师继续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好， 你看心语已经准备好 了 对，随时准备给特写。 好的 对， 其实刚才没聊完，我们说到这个早期的这个古琴，因为制作工艺的关系，所以它是整体是有一种声多韵少这样的音色，这种音乐美感追求吧。然后到了后期，因为就是唐宋以后，这个中国古琴呢更多是被文人所演奏，它的文人的这些对音乐的所追求吧，他对古琴的要求就是说要韵多。哎，经常可能说不懂的人会说，哎呀，这个古琴可能声音很小，但是在挠了半天，揉了半天，不知道在干嘛。其实我们就是说他在找这个韵，我们在这个弦上，比方说划一次， 它会有拐弯的那个的， 对，像那个我们唱啊，京剧啊，昆曲啊，它都有那种腔调嘛，它在转的这种感觉。那古琴也是，它要的是这样的感觉。 这叫泛音吗？ 不，这个叫挠，是一种技法，是按弦走弦的滑弦的一个技法。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比方说在原位上，哎，这种揉弦的，左右的这种的，这个叫做吟。对，古琴比较特色的吟和挠，哎，这两个。然后像刚才新宇聊到说这个泛音， 泛音， 实际古琴它整体来说是三种音色，有刚才你先说的这个泛音呢，它是比较空灵的这种感觉，就 听起来非常清新。 对， 对，它这是有一种清脆的空灵的。对，然后古人的话，因为会把我们的音色比喻成天地人，那你觉得这个对的是哪个？ 天。 对，非常好。还是很有 快嘛。对 对对， 艺术赏心赏的。 对，我反客为主来问答了。对，好，这个就是泛音，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泛音，它是一个空灵的，然后追求的是这种像仙乐飘飘的这种感觉，然后它是通过右手弹奏的同时，它左手是轻触在弦上， 对，轻触， 一点点在上面的，你看，这手是 非常轻巧， 对，轻轻碰。 对， 像我们古代也有一个这个讲这个指法，叫做蜻蜓点水，轻轻碰在弦上。 然后刚刚那个泛音就是说点出来的， 对对对，是点出来的，这个叫做泛音。那我们说了天，那现在再来听其他的，对地，对地是什么呢？就是。 比较实了，这个 所以这个呢叫做散音，就只用右手弹奏的这种叫做散音，也是比较简单的。对，好，那我们说了上面，说到下面，中间留给了人，对，人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刚才有一点听到了，就是我们滑弦的这些，尤其像刚才那个吟挠啊，会不会很像这个人在唱歌吟唱的时候会用到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弹一小段啊。那就很像人在 唱歌， 对，是这种感觉 啊。所以天地人， 天地人三种音色， 我们文化当中把整个一个琴就解释了中国的所有的程序，感觉 对、啊，这还只是 一部分的一部分。 对，古琴它覆盖了，因为我觉得3000年的历史，说再早其实也有可能，对。但是我们追溯的话，就是说比较保守的，就是3000年或者再往下一点，对，这样的阶段。但它总的来说，它是承载了整个中国文化。 它属于就是说现在把它浓缩成一个中国文化的符号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它柔和了就是所有的像儒家呀佛道啊佛呀然后道教啊这种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合为一体，然后还有一些现代的各种的美学在里面， 从它形制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对对，整个古琴其实如果从文化的这方面讲的话，它还有很多说法。对，比方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琴面它是这种圆的， 我们看一下琴面， 是半圆形的。那在古代就讲它是这种，就是对比天圆，然后底下呢这个 地方， 对，这个是平的 啊，是 底板是平的， 是平的。 对，所以它是天圆地方。 哎，我们看到了音箱、 对，还有对这两个是音箱，大的这个叫做龙池， 龙池， 对，小的叫做凤爪。沼泽的沼，对，它就是两个水系的感觉。 对， 龙池凤沼，它那音的。 看到这个， 对， 这两个， 这两个是燕足。对，我那天防滑缠了个胶布。对，这个是燕足，对，两大雁的雁。 我们还看到刚才说那个玉枕是吧？ 对，这个是玉枕啊，我这个也算吧， 也算一种， 也算一种玉，对，它墨玉的，对，这个是琴枕这种的， 是琴的一个结构。 对，这个是调弦用的。对，然后这个就是护枕。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马蹄脚的这种的，但是我特别想说，尤其我们现在经常就是那种影视剧里面会看到嘛， 对对对， 就是说啊弹个琴啊很美的样子，但是他直接会把这个护枕放在 直接放到桌子上， 对， 我刚才还想问， 他觉得像两个。桌子腿啊或者凳子腿啊这种它就直接架在这儿，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护枕是比琴枕要短的，它如果架在这儿的话你会直接着力的是这个琴枕，但是我们这个是调弦用的，是很脆弱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平时放琴的话会把这个让出来，会把琴枕让出来，会放在把琴头让出去。 对， 我还看到很多古装剧里面啊，就是 对 把这个古琴都翻了。 我其实有的时候我刚刚还在想，我说哎，我看的影视剧里面的那个琴都是整个放到桌子上来的， 对对对对， 您这怎么才拉出来一块儿？是为什么 放在外面的？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确实就是是一个，这才是正确的。对，小的时候经常哎呀看到了就特别 觉得很心疼， 对对 对, 对， 很尴尬， 这种强迫症的感觉就犯了。对对 对, 对，但现在我觉得，要说就感觉现在越来越精良了。 对， 哎，对这些的要求、制作呀各方面的细节上，对，大家对有对这些知识会越来越严了。对，然后有一些我了解到的一些，也开始就是说，会请一些老师过去指导 演员， 演员的去学。对，像我们老师当时就是接过那个赤壁，对，他赤壁当时弹的这个余亮斗琴的那一段，他说一个好玩的，说是梁朝伟和这个是谁来着，那个金城武，对，金城武是真的有乖乖的到我老师那去上课的，去上课上了好像一个月左右的那样的时间，然后老师当时说了个八卦，就是说感觉还是梁朝伟聪明点儿。对对对，因为学琴还是靠悟性的。对对对， 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好多廖老师的这个小粉丝们说老师棒棒的，廖老师棒棒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好朋友们来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然后那就接下来请廖老师给我们来演奏一段，就与刚才的那个酒狂不一样的，您所准备的一个比较长一点。 长一点的，对，我准备了一首，因为冬天嘛， 对， 然后就准备了一首比较应景的，虽然天气比较凉，但是林寒这个梅花会开， 是的， 对，我们赏个梅，对，梅花三弄， 非常经典的。 不想打破这样的。 我真的是，我其实一开始我一直在廖老师弹琴的过程当中，我想给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不再看我们视频的这些朋友们讲一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什么，然后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直我不敢说话，我不舍得说话、啊、我觉得我要是说话我就打破了这个现在这样的这种环境了。对， 就在不管是在弹还是在听， 对， 只要这个古琴声一响、嗯、心就很安静。 嗯， 就刚才就哪怕是廖老师轻柔慢捻抹复调、啊、 对， 但是依然这个桌子震得特别强烈、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弹琴的时候也是一个力气活。 对对对、嗯、其实手 挺累的吧， 使劲儿的、 啊、 对，经常有学生觉得哎老师我看你弹得挺轻松的，怎么我按在上面使得这么大劲儿也不出音啊、 嗯、 对对对，实际他在手下的功夫还是有的、嗯、还有就是刚才这个桌子会动，是也是因为就是我很多这个柔弦 的动作， 这样的摇晃的这种动作。 嗯， 刚才这个是叫做梅花三弄， 对， 其实我们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古琴曲了，然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对 对, 对、 嗯、很好听。 刚才有很多细节我看到，就是前面刚刚讲到的什么挠啊，你这个揉啊，吟啊，包括泛音啊，这些点啊，这些的小技巧，刚才在刚刚那个曲子里面， 这个曲子里面就 都包含了， 对， 都呈现了。 嗯，所以这个的话，它技法就是比较丰富的。 对，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这些朋友们都是太棒了，老师廖老师太棒了，全都是给您点赞的。 好的，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也谢谢各位一直关注着我们廖老师啊。廖老师辛苦，咱们要不移步到这个回来我们的嘉宾区，辛苦辛苦辛苦二位。然后我们的这个新宇不仅来跟我搭档，还现在还当起了这个摄像老师。对对对，没办法啊，这个我们就是能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请两位来回到我们的这个地方，回到我们的座位当中啊。刚才廖老师给我们演奏了两首曲子，一首呢是叫酒狂，一首呢是叫做梅花三 弄。 对， 嗯，然后这两首曲子它的不同的地方大概是在哪里呢？ 我感觉啊，酒狂它属于是一种描写事、嗯、对，就感觉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一样、 嗯、 一个是叙事的、 嗯、 一个是写景的、 嗯、 但其实在古琴曲它特别好玩，就是它的题目不管是什么，它最后它都会有故事情节在里面。 对,、 嗯、对，实际这个梅花呢，它会引申出这种梅花的傲骨啊、讲这种品质的。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可能你弹的时候可以了解到他的创作背景。 嗯， 对，其实梅花三弄这首曲子呢，在最早的时候它是一首笛曲。 嗯， 对，是当时在这个应该是也是很早的时期了，因为时间有点记不太起了，然后是当时呢就是两个友人，就是久闻未见，就从来没见过的这种友人、 嗯、 像我们的感觉像网友的感觉、 啊、 对对对， 听说过大名， 对，网上互粉的，但是没有见过的这个久仰大名的人、 嗯、 对，然后有一天两个人在山中、 嗯、 哎，他们的车马遇见了。 嗯， 对，然后这个原作者这个曲的这个叫应该叫怀姓怀呀，我实在不敢、 嗯、 不好说了 sorry、 嗯、 对，然后当时是遇见他了嘛，这个这个人就是久仰大名的感觉，然后就听见是他的车，就很一定要拦下来，就是说哎呀知道他吹笛子， 听说过没见过， 对对，知道他笛子吹得特别棒，然后就希望说能不能听一首。 嗯， 然后但是可能因为是隔着山的这种感觉是见不到的、 嗯、 所以这个人的话就是可能估计基本靠吼、哦、我们现在可能还能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这种的、 嗯、 说我们约个地方见个面啊，这种、嗯、 对对对 啊，那个时候两条路可能就是不太方便的状态，所以了解到了以后这个取出了笛子、 嗯、 啊笛子，然后吹奏了一首啊，回去了以后呢他就根据了这个曲子的旋律啊、 嗯、 谱出了这个古琴曲。 嗯 啊，就梅花三弄。 嗯， 它实际我们里面有这个泛音段。 嗯 啊，泛音段它正好就是三次。 嗯， 在这个我们十徽的那个区间、 嗯、 啊，十徽十二徽那儿泛了一次、 嗯、 然后在中间的位置七徽的那个点上又泛了一次、 嗯、 最后又在四五徽的那个区间又泛了一次。 嗯， 对，这个三弄就指这儿。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灰是什么意思呢？ 灰就刚才聊的那个金灰，那个玉枕那个灰嘛，我就是说的是上面 小白点， 小白点。对，像刚才只聊的就是说广告之前嘛，我们只聊到了这个古琴的这个形制，就是说琴面是圆的，然后底板是平的嘛，天圆地方。然后龙池当时说是有水，其实古琴里面还有山有水。 对 对，上面那个琴架起来的那个地方叫做月山。高高的那个，就是琴面上架琴弦的那个位置，叫做月山。对，然后还有就是说琴面上唯一除了弦以外，就是刚才您提的这个 小白点。对 对，它一共有13个，对，叫徽，它是标记音位的。我们这个手其实右手它只在这个月山和一徽中间的位置去弹奏，它是不动的，只有上下这几根弦。但是左手比较复杂，左手是要把控，就除了一徽以外 其他各个音， 对，一直到徽外 啊， 所有的音你这个是左手要去掌控 啊。所以我们有网友说没有好的记忆，你看这个就叫上上签，他说没有好的记忆真真学不了古琴啊，廖老师威武。就是说左手要记忆的东西很多。 对对对，左手的指法呀各方面的。而且就右手难在什么呢，你可能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就我弹的时候全程是看着左边 的。是 的，对，我的右手是在盲弹，就是 基本 上。 对， 所以弹古琴的话右手是不看的， 这七根弦都必须心里有数。 对，你上下呀，哪一根弦 又是拨回来的，这个 对，这个基本上全凭感觉 跟着感觉走。 对，这个全凭感觉。对对对， 我就拿了一个谱子哈，我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古琴的谱到底怎么记谱。它不是五线谱也不是简谱。 对对对， 哎呀， 来对着镜头来给大家看。 有备而来的。 对， 来看一下哈，这个谱子上因为 看不懂，我 方便大家初学嘛，就是简谱啊、五线谱、古琴谱都会有。那古琴谱一般它是没有节奏的，它只有 对，早期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字我可以说一下，经常有初学啊或者朋友来看说怎么跟天书似的。 对， 这个应该有记载，就是《红楼梦》里面有一段，这个宝玉看这个黛玉在看琴谱嘛，说你这怎么天仙下凡也不能看天书啊。对，实际他当时就是在看古琴谱，就是我们这个谱子呢叫做简字谱，也是后期才有的。早期的时候古琴书很繁杂，就是他写一段旋律吧，他可能要像古书上写一句话。比方什么右手大指，右手勾，然后中指勾，然后左手这样。对， 我觉得我先打断一下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请廖老师给我们来继续聊。我们稍等一下啊，一会儿精彩继续。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活泼二十七岁男，分享首席百峰，拿你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这个一段冗长的广告，但是没办法，我们的金主爸爸们啊，这个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锁定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我欢迎嘉宾王新宇和我们的廖天丽老师，欢迎两位。那刚刚聊到了古琴谱就被广告打断了，哎，我们接下来 精彩继续。 对，精彩继续。我们也看到直播间有网友问说，现代乐曲是否可以用古琴演绎，效果如何呢？那这个问题我们等讲完琴谱之后再请廖老师给我们回答。 稍微 对对，稍微稍微等一等，稍微等一等啊。 这古琴嘛，讲究慢。 对，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这个古琴谱，我们这边有一个图片可以给大家看一眼。更加熟悉，这更加清楚的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纵版的一个古琴谱。 对，这是很早的， 对， 这个《 忆故人》。 对对对，不知道是哪个谱本的了。 对， 这个首先可能大家现在看起来会觉得啊， 看不懂， 一团乱麻。 对 对对，但其实我们看就很浅显，大家看其实也是很。只要一了解就是很浅显的东西。 嗯， 这个首先它是你要想它是中国人做的， 对 啊，它怎么会比五线谱难呢？ 嗯， 对，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哦，那 这是另外一个，对对对， 我们给这个看不到图的这个听众朋友讲一下。 好，我稍微讲一下，实际我们这个简字谱嘛，简字，它就是把字简化了。 嗯， 对比方说，我们明明可以写，就是比方左手的名指， 嗯， 名指它那个名字嘛，西。底下一个口，夕阳的夕，底下一个口嘛，然后他就会把那个口去掉，啊，他用这个夕阳的夕代表左手的名指，所以你看到这个夕字，你就知道是左手的名指的按弦，要按弦了。 哦， 然后 您看，就第一个这个拉上面的，下面这个就是 对这个名，对，这就是名，然后那个十就是徽位，啊，我们刚才说那个小白点，对，所以你的左手放在十。名指放在石灰那个区间， 嗯， 然后它挑这个不全，这个应该跟上面可能是有一个字是重复的， 对对对，应该是一起的。 对，我们先看下一个吧，看那个第二小节那个大指，大 九 那个，对，看一下大九那个，对，大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左手的大指， 大拇指， 这就不用都不用简化的， 哦， 对，大指，然后九呢， 九灰， 对对对，九灰，然后底下那个握钩。那个竖弯钩是挑 挑， 是右手的指法， 然后六是六弦， 对， 对，非常聪明， 哦， 很适合学古琴了。对对对，它是上下看的，上面管左手， 下 面 管 右 手， 右手， 对，所以这样 一拼起来就会了。 哎，那旁边那个有点复杂 啊， 你看大指八弦， 八 灰， 然后底下那个两横一竖是半。 半八灰半 的位置，对，它是有除了我们现在明确的这个白点是灰位， 嗯， 是整的灰位， 嗯， 它里面有一些细小的， 嗯， 叫八灰半啊，还有什么七灰六分啊， 嗯， 它是按这个灰位之间把它分成十份， 对， 嗯， 等距的分成十份， 嗯， 然后半就是其实就是八五，对，五的那个就是中间的位置， 嗯， 所以它写的半，然后那个木是抹。 抹 对，是食指，右手食指的一个动作，向内的拨弦， 嗯， 对，叫抹。 那七 上七六呢、 啊、就是你抹完它实际它应该那个兜那个底下它应该跟前面是一样的也是六弦、 嗯、 它就是省略了相同的东西它会省略、 嗯、 就很省事儿的、嗯、所以它就不写了实际这个完整下来应该是大指八灰半抹六 嗯 嗯，然后下一个音那个 re 它上它写的上七灰六，就你在抹完八灰半以后，然后你的左手直接滑到七灰六。 哦， 中国人好聪明啊！ 好， 在谱子里面什么指法呀，什么怎么弹都告诉大家， 就很感觉好像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你就。 被他这么一解释就 很 简 单 了， 很清楚。 对对对， 但我们要真弹起来的话，呵呵。 哎， 对，但是有一个弊端，这确实要说。然后就是、 嗯、 看到我们刚才那个老谱子，就是《忆故人》那个谱子， 对， 那是我们用了很久很久的一种谱版， 嗯、 就是没有节奏， 对，没有节奏 啊、没有时长、啊。这个呢，当时怎么用？就是因为当时古琴是这样，就是。更流行于就是口传身授 啊， 你来了学好，老师教一句，好你练手，再来一句，再来一句，学这一个曲子就会学得很慢，当时的人也不会很着急，因为学古琴嘛，干嘛那么着急？ 我们古琴没有节奏， 慢活， 这个古文里面没有标点， 对 对对对，这是全凭感觉的。但是其实说实话，就是像我们弹了很久以后，你大概自己就会能有一个感觉，这个句式在哪儿、 嗯， 然后多多少少的，它、嗯、你会经常弹嘛，它有一些感觉会出来， 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话的一种语感， 对对对对对， 弹琴的乐感就出来了， 对，就会出来了。所以像现在的话，很多因为有一些曲子是失传了的， 嗯 啊，失传的曲子的话，那。我们就会需要一些像弹琴的人，资深的琴人就会去叫做打谱， 嗯， 实际就是把他按照这个节奏， 嗯， 把它框出来， 嗯， 把节奏写出来， 嗯， 还有就是说可能要修改一下，看它里面有没有抄写的错漏， 嗯嗯， 对， 嗯， 这样统称我们叫做打谱， 打 谱， 哎，这是古琴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 嗯， 叫打谱，然后就是把谱子，但是。一有打谱就会有不同的打法， 对， 我觉得这一句可能唱得快一点， 对 啊，这个地方停一下，停两拍， 嗯嗯， 但是别的人可能哎，我前面停两拍了，我这儿不停了， 就个人的这种理解了， 对，所以这个的话引申出来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古琴的那个流派， 哦， 啊，对，古琴就是很多好觉得好玩，就是说像什么像很像江湖的感觉， 嗯， 对，很像小说里写那个江湖什么 空同派， 对，遇见了您是哪 武当派 哪当派哪个门派的，对，什么啊，在下你像比方我的话，就是小的时候学的那个老师就是川派， 嗯 啊，他是四川，家里是四川的， 嗯， 然后呢上了来了北京的话，因为北京是早期是吴景略先生在教，在学院里教书，所以他的派别是虞山派， 嗯， 所以现在就是中央院和中国院两个派别都是虞山派， 哦， 都是虞山派传承下来的， 嗯， 对，这个实际早期跟什么有关，就是跟地域， 嗯 嗯，首先一就是说地域就是人说话聊天，嗯， 对 对，方言嘛，我们每个人聊天就是说地域的它有方言的这种的， 嗯， 它就不一样， 对， 然后还有就是它因为离得也远嘛， 嗯， 这区域和区域之间的这个流传，就可能说一个老师我把这个谱子打出来了以后啊，我做了一个曲子以后，好，我这么弹的，哎，这块那都是我的学生， 嗯， 所以那都传习的是我的这个派别，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派， 嗯， 哎，自成一派就这么来的， 嗯， 对对对， 就是古琴的这个派别， 所以咱中国人啊，讲感觉， 讲，对，就是，感觉来了， 啊， 他就是这样了， 对对对， 嗯，那刚才我们的这位百合花这位网友提到了说现代乐曲是否可以用古琴演绎，效果如何，这个问题呢， 现在是可以的， 嗯， 现在我们也是在努力的，就是说为了发展古琴嘛，因为大家现在也是想喜欢一些流行音乐呀，我们是也在努力的就是贴合吧， 融合， 对，融合， 嗯， 想要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古琴，所以在尝试，我去年的话也尝试着做了几个就是说流行乐曲的改编， 嗯， 像那个前一阵特别流行什么凉凉啊， 嗯， 然后还有什么， 嗯，对，是的， 因为参加比赛然后也是改编过一首就什么弯弯的月亮， 嗯， 对，这样的曲子，我总结的话，首先它至少旋律性要是比较舒缓的， 嗯， 或者说至少它是合适的， 嗯， 你不能说一个摇滚乐我们改成古琴，这个确实有点为难， 对 对，然后其他就是说它反正美吧，我觉得就是说它要贴合 古琴的这种美感， 嗯， 对，然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而且现在很多国风的那种乐曲， 对，很多，对，而且在很多就是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也会看到有很多就是弹古琴，然后弹一个这个现代的这些流行音乐，嗯， 对， 对， 然后我前两天正好就是看那个《天天向上》， 嗯， 那个综艺节目里面就有一个古琴的老师，他就弹那个沧海一声笑，非常简单，就是用右手就能弹， 左手不用了， 左手不用就用右手。 对对对，沧海一声笑是的，这个我不得要 拉骚米甩刀 承认一下，我特别崇拜黄沾老师， 嗯， 他是就是说，我觉得香港的这个作曲里面，就是说特别有能力的，而且他这个玩世不恭这种状态吧，他就是他把一个东西又简单又好听， 嗯， 实际他追崇了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五声调式， 对， 所以我们不用。因为古琴就是五声调式的，就是 宫商 哆来咪嗦拉， 宫商 宫 绝之 语，绝之 语，对， 我们只是多了两个低音， 嗯 啊，嗦拉哆来咪嗦拉这样的节奏，所以它那个就是拉嗦咪来哆咪来哆拉嗦，所以就整个就是可以直接弹的，就不用那个，对 啊，这是一个，嗯，那我们刚才有网友问到了，说选购古琴主要考虑哪些方面呢？其实刚才已经也聊到了，说是这个古琴的这个制作工艺是非常重要 的，选购。 的 话，我建议的话，首先了解这个琴材， 嗯， 就木头 的材质 啊，木头它的音色，因为这个决定很大的音色。 嗯， 然后我觉得可以，就是说新手的话，因为你没办法细推敲吧，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木怎么样的， 嗯， 我觉得至少这个它不会说说是杉木它用了桐木啊，或者用了其他木头，这样的倒不会， 嗯， 但是你可以从颜色上它是不是特别白， 嗯， 哎，这个如果特别白的话大概率就是新，但也， 嗯， 这个也不见得是肉眼能看，因为现在还工艺越来越高深，也有一些用 烤的，可以刷旧漆， 对，可以漆一下呀，或者说是那种熏一下呀， 嗯， 把它做旧的那种感觉，跟烤古董一样，它可以做旧了。 老师您看我这样说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 嗯， 我觉得呢可能大家想要学古琴的话，不要着急，不要先买琴然后再学，或者说我们可以租琴。 对 对 对，现在也有租琴，这个商业的这个我有点担心， 嗯， 就是现在有这种，就是说他以一个很低的价格或者什么的租你琴， 嗯， 然后这个他有点涉及到就那种融资或者什么那种 贷款， 对对对对，他那个就是像圈钱的感觉， 啊， 我不太懂金融这些， 嗯， 所以但是确实有， 嗯， 就是有租了琴以后跑掉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拿着琴跑了， 没有，他把琴租给你，他拿着你的钱，因为不光是要租金的，他是要付 押金， 对，押金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又没法说， 嗯， 琴在你那儿， 对， 会有这样的问题，首先呢，我觉得我建议就是说，最好就是跟你自己的老师， 嗯 啊，去选购， 嗯 啊，或者说去租这个琴， 嗯， 因为对，然后或者说就是说去找一些大的品牌， 嗯， 哎，或者说他的师资啊，各方面是有在，至少在古琴这个圈子里面是立得住的， 嗯， 而不是说现在，因为我有了解很多， 嗯， 就是因为古琴火了嘛， 嗯， 很多早年是什么做家具的， 哦， 开始转行做古琴，对对对，就有点吓人，这个我就不建议了， 是， 对，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像刚才说到古琴的这个挑选， 对， 对， 对， 对 吧，就是琴材， 嗯， 还有就是是不是化学漆，你可以闻的， 嗯， 它如果很刺鼻，那可能就是它用了化学的东西在里面， 嗯嗯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它你的手顺不顺。 手顺不顺，就是手 对那弹在上面， 哦 哦，啊，你够不够顺， 会不会 对， 嗯， 对，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叫抗指， 啊，抗指 它太硬了， 嗯， 它那个弦和那个琴面的距离不合适， 接触不上， 对，就会硬，就是你压下去， 嗯， 张力太强了， 嗯， 就特别累， 嗯， 对，然后我反正还是建议就是说挑琴尽量就是相信你的老师， 嗯， 对，因为他如果想长久的教你的话， 嗯， 他不会说在这些问题上糊弄大家这种的问题，对， 嗯， 然后别的话，嗯，琴的制作还有什么问题来着？聊到 说到这儿， 聊到一半， 我们就是想，就是那我们找琴，我们得先找老师的， 是， 对对对， 老师怎么找呢？ 老师 都找廖老师吧， 廖老师一天教无数 啊，没有没有，找老师这个，我觉得还是首先推荐这些专业院校吧， 嗯， 因为我觉得北京其实这个还是蛮多的，至少它， 嗯， 我们这两大院几大院校都在这儿，对，而且其他院校也有一些，对，所以你至少师资，然后你可以看他师承于谁， 还有他学琴的经历，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我觉得这个不怕的，我有的学生很直白，有的时候上来说老师，就从别的人那儿介绍过来的学生，然后说老师，我怎么知道你说是你是中央院的？我怎么知道呢？ 知道你是中央院的？ 对，有些人就碍于这个面子，他不好意思，觉得啊，你说了我就那你就是吧，这种的，对，但是。我挺喜欢这种直白的学生。 对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我给你看学历证， 我给你看我的毕业证， 我给你看我的毕业证啊，这个就很简单。但是现在古琴圈确实有很多，就是因为有一些业余的人也是弹了很久的琴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就特别怕是这种速成的老师。 对， 然后呢他又贴了自己的一些，就是说是指 抬头， 然后可能跟一些名家合照啊什么这些东西，他就 营销模式了。 对，这个就是蛮可怕的，就很容易误导大家。 这个我觉得各个专业都有 这 样的吧， 艺术的专业都会有， 就很容易误导大家。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先是专业院校吧，至少像我们的话，童子功苦熬上来的， 是 的，对，所有大家经历的痛，我们都经历过， 所有练乐器的痛，枯燥乏味， 对，我比你更深的感触， 对，然后这是首先是专业院校的老师选择。 对， 然后 小孩子现在都喜欢学个乐器什么的，那我们多大的孩子可以学这个？ 小朋友的话，其实现在的我教到最小的，可能从4-5岁开始学的，对， 那个时候手可能还 对，确实是不太合适。但是古琴有小的琴。现在有特制的这种，就是古时候也有叫西琴，其实是当时专门用于就是说大家放在腿上弹着玩的，外出的便于携带的这种的。但是现在可以正好用给小孩子， 给孩子们 用，对，小朋友他臂长够 不大，1.2米左右吧。 他整个就大概臂长，对，然后小孩子还是有点麻烦 啊，对， 所以就给他 更小一点， 对，更小一些啊。如果想直接上来弹大琴，你就要先要看他两个手伸开这个臂长够不够， 能不能伸开，对， 这个 13回能不能够得到， 个儿也不一样高嘛，对，现在小孩有的高矮， 对，有的个子高一些， 对，然后就是说手啊一些发育这些问题都可以看一下，但是反正4-5岁的，然后看小朋友个人的悟性吧。我接触的我教的小孩我觉得还都 OK， 而且现在真的是 孩子们都很聪明， 国学方向的这个像古琴啊这些真的是小孩子反而会喜欢， 对， 家长有的时候可能都不了解。我前两天刚新收了一个小姑娘，上应该是上初中吧，刚上初中，然后有一天妈妈带过来的，说我原来都不认识，说女儿强烈要求要学，对，说喜欢很久了，说一直找不到老师，找不到合适的老师，然后妈妈也是机缘巧合认识到我的，然后现在在女儿的带动下，两个人一起学古琴，对。 现在很多退休的这个叔叔阿姨也会学， 家长们也会学， 因为确实我们刚才都在讲一些说古琴怎么听啊，或者古琴什么样的呀，或者古琴怎么选，但其实我们说古琴的文化博大精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听一个古琴曲， 对， 不光是听一个曲子，更多是听一个故事，或者再弹一个故事，那可能它背后的文化还有很多很多， 对，而且很多古琴它是跟就是古代的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历史时刻有很大关联的， 对，关系很大，所以我们光学古琴可能也不仅仅是学一个乐器， 是的， 更多是学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你要把它当做我一直在推荐，就是哪怕尤其青年朋友，今天我们青年台嘛，我就特别想呼吁一下，就是青年朋友你可以没有必要精通，但是你一定要了解，如果有基础的情况下，就我希望像心雨一样可以去学一学， 我可以， 对，至少是了解一下，会弹几首曲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人必须要必备的，因为古琴在最早的时候它是琴棋书画四艺之首， 是的 啊，你不管是现在的话，我觉得至少没有必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吧，你至少要会一样吧， 是的， 对， 你想想，你等你退休之后什么品茗，然后来个香，再整点花，然后对， 然后再弹个琴， 哎呦， 然后再写一首好字儿， 然后再找个人下下棋什么的，对吧？ 现在的这些艺术，可能我们的这个休闲啊，这个 体现自己的这个素可能素养的这个方式比较多了，比如说插花啊、嗯、啊这个品茶啦、嗯、就玩香啊，各式各样的。 对对对对， 可能以前的话可更多的就是琴棋书画，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这些气质。 其实这些都是生活趣味。 对 对 对, 对，就是香和这个茶呀就更属于就是说生活中它是一种必须、 嗯、是的， 它就是熏陶在里面的、 嗯、 每天你衣服要焚香要去静一下、 嗯、 然后喝这个茶，因为我也喜欢、 嗯、 我也喜欢，我有在学习这些、 嗯、 我觉得就是文化符号这些东西你越、 嗯、 越了解你会觉得中国的文化太深奥了。 可能我们在城市当中现代生活习惯了，在北京、 嗯、 尤其是可能生活压力也很大， 是的， 真的我们再回到传统，我们再回归一下，它可能不是说我们看到的哎呦这个弄花啊就是附庸风雅，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是的、 啊、 对对对，你养成了以后实际就像我刚才弹曲子的时候大家会愿意想静下来、 嗯、 那个时间的话就是你泡一杯茶然后、 嗯、 你焚一炷香的时候、 嗯、 它就是让你身心都静下来、 嗯、 对，你如果其实我们今天只是展示了琴嘛， 一小点， 你如果把所有的这个中式的这种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 嗯、 这个一起还原的时候、 嗯、 它的效应会成倍的增长的。 对， 嗯， 对， 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魅力所在， 这是我们追求的。 对, 对、嗯、其实在青年台的青年说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聊了很多，以前聊了很多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聊过戏曲、 嗯、 我们聊过这个京剧，聊过秦腔，聊过相声、 嗯、 还聊过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看到我们的网友说了，感觉学习古琴能净化心灵，提高文化素养，有利于缓解压力，感觉特美，而且点赞、 嗯、真的 哎、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下来传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它更好的发展的一个趋势了， 也可以说是艺术的魅力。 嗯，艺术的魅力， 不管什么乐器我觉得都可以陶冶我们情操。 对，就不管在什么时候、 嗯、 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都是相通的，源自于生活、 嗯、 但高于生活。嗯， 之前我是在那个我同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然后他做这个对外汉语这样的一个专业、 嗯、 然后他在去年去美国待了一年，在这之前他说我想学一门乐器， 嗯， 我就建议他去学古琴、嗯、结果非常巧的是在他们这个学校旁边宿舍旁边有一家就琴社， 嗯嗯， 老师说你只要学琴你就不用交学费，你要不学不坚持练琴我就要跟你收学费。 哦， 因为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做古琴啊或者说做传统文化的人都是有更高的这样的艺术修养的， 对，是的，推广的这种。 然后他就学得非常用功、嗯、他去美国去教我们国外的友人、 嗯、 然后在孔子学院给他代课。 嗯 啊，他说他自己在美国很寂寞很孤独的时候就弹琴，然后回来之后找工作烦的时候弹琴，一弹琴哎。 对，是一种心灵的寄托。 对 对，像你说啊、留学的时候啊，对，我有教过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 嗯、 是意大利的一个、嗯、留学生过来的、嗯、他就是来学中国的文化的啊、然后当时是学了古琴，我们两个语言根本不通、 嗯、 我的英语也就还好，然后他的英语也就那样、嗯、对， 那靠什么交流呢？ 就基本靠指法，靠这个，对，上课就是 靠笔画、 啊、靠笔画对，好在是学乐器、嗯、对， 但他带回去了， 他带回去了，他最后走的时候当时给我发的信息就是说感谢，然后而且来到中国也是了解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回去了以后他也会继续弹琴、 嗯、带了几把琴啊、 这个、带了几把琴他应该带了两把之类的好像是、 嗯、 对，然后嗯，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很大， 对， 他能带回自己的国家，然后传播这样的文化。 我们老说音乐是没有国度的， 嗯，对， 艺术也是没有国度的，我觉得，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传播开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 嗯， 这也是我们其实一直廖老师在做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就是传播我们的 推广 古琴文化、嗯、推广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的一些文化。我觉得就是现在以现在的这个发展阶段来看的话，就是中国的这些传统艺术的魅力越发的被人们所发现了、 嗯、 就不管是可能是有一些这个营销手段也好让大家了解到了，也可能是确实是大家发现了这些东西 的魅 力， 对， 魅力所在了，但我们是一直发现它是越来越像好的一个发展的， 对，我觉得是总体还是在向好的， 嗯， 但是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 嗯、 我也希望就是说 刚进入、刚了解这个古琴的人，不要受这些影响。 嗯， 对， 别太着急， 古琴的对魅力是很大的。你不要说因为有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就会觉得它不好了，这个是不行的。 这只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嘛。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最后还是优胜劣汰嘛，这是一个自然规律的。 是这样。 那我们就请廖老师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青年人一些建议吧，就是对于中华的这些传统文化，对于古琴的文化，就是对于他们的一些建议。 嗯，好，其实刚才有说到，就是像比方从古琴方面来说，我就希望大家能够都去了解，如果有条件的去学一学，没有条件的话，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公益的讲座呀，或者一些简短的这种课程，你都可以找得到的。北京的这些资源都比较丰富，或者其实外地也很多，像古琴就是在热嘛，所以它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公益的讲座，可以去简单听一听。然后我也希望就不光是古琴吧，其实其他的只要你喜欢的，只要感兴趣的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自己民族特有的这些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在通过学了古琴以后对其他的，我现在在学书法，然后之前有学过简单学过茶道还有一些就是平时也是喜欢看一看插花的这些书啊什么的，对，这些都是相通的。你学习的越多以后会越去理解古人的思想，越去理解自己民族， 对， 我感觉是这样的感觉，会找到自己的根。那当你就像说出国在外的时候，反而会更扎实。 是的，这是对于我们这些青年人、年轻人们的一些更深的一些希望。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古琴文化，关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非常感谢廖老师和新宇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畅谈了两个小时关于古琴的文化。其实很多关于更多的一些内容，我们其实还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讲到，没有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那希望大家就是下次我们还有机会能请廖老师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给我们讲更加详细的一些内容。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主动去了解。 是的，那同时呢，也再次感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好朋友们，一直还跟我们互动，说廖老师棒棒的，然后大周末还不休息，辛苦各位。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直的收听、收看和陪伴了。那我们今天青年说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还会有不一样的一些主题跟大家聊天。那我是主持人雨薇，再次感谢两位嘉宾。 谢谢。 下一档我们的节目是活力Music，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拜拜。 好，大家再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